不然我应该忘得掉，不然我还会笑一笑、哦、那思念像大海波浪滔滔，把我整个 用痛心与多心，但纵使一

求你会用心的体会，从不奢求你能时时的安慰，从未勉强过你，从未责备过你，从来不曾问你将我放在哪里，从不奢求你能够用心聆听，从来不曾寄望你坚持到底，自己伤了自己都怎么能怪你，如今只剩回忆。放我在寂寞的日子里独自想结冰的泪滴，想你想着被你冷却的回忆，已不能自己，不由自己的想你。